大家好，我是快必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刘小丽。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其实刚才讲有一样嘢系讲漏咗嘅，即系好坦白讲，你 PM 嗰时就即系好 humble， 又或者即系好悲观啦，就系、是、话即系准备都其实都面对紧呢啲诉讼啊，又或者觉得自己即系自己会准备俾人告，你系咪真系觉得佢会重判到就系你哋个个要坐一段比较长嘅时间？ 嗯，我而家咧就有起码你三单案例身嘅。 嗯， 第一個咧就係、是即係大家都知嘅，就係、是、嗰個所謂雨傘運動啦。嗯、就我5月25號咧，我係上 court 嘅。係。咁嗰個咧就其實大家都估計嗰個都可能會坐得耐，因為嗰個我哋要上區域法院審而家。因為我相信律政司佢都係想即係將我哋即係佢覺得嗰個罪行嘅嚴重性啦。 即係耐意思唔係兩三個月，兩三年。 我唔知幾多，其實老實講，因為譬如你見到有案例蜘蛛俠咁樣，佢搞到嗰個青馬大橋封咗一段時間，咁佢都坐六個月嘅。咁所以我哋咧就一個評估，我哋都可能係諗住話以年計都唔出奇。咁呢個第一，呢個一單啫。另外一單咧就叫刑事藐視法庭。就是我啦，或者陳浩輝啊、黃之峰啊，咁我哋一班人咧就都會陸陸續續又要喺七月就會上 court 噶啦。咁呢樣嘢咧，亦都有可能，譬如你睇到鄭錦滿，佢認罪咁樣，當然咧佢喺度打手機啊、遲到啊，俾個官鬧啊，咁佢就個官當佢係即係其實其實老實講，真係好搞笑。 可能 hea 啦，即係講 你唔係即係人哋告緊你藐視法庭，你入到去仲藐視法庭，藐視多一次。咁佢個官梗係即係覺得你都冇誠意嘅，咁我即係佢唔俾佢任何嘅減刑啦，多判三個月， 嗯， 即係咁樣有三個月。好，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講新界東北嘅刑期複核，就即係即係我之前咧就判120小時社服務令，做曬㗎啦已經，我哋十幾個人做曬㗎啦。咁但係律政司佢就唔服，佢話咧冇一個裁判官咧，好似我呢個裁判官咁樣咧，就會判得我哋咁輕嘅。嗱，呢個裁判官係邊個咧？佢叫温兆明，大家可最近如果有睇新聞咧，就係、是、個海關嘅督察。咁咧佢就喺法庭又影相又成啊，佢又刮咗一個即係資訊科技人員一巴啦。咁然後佢就話其實咧我係摸下佢塊面嘅啫咁樣。咁啊温兆明最後判咗佢係小欖嘅。咁呢一個係啊，呢一個官咧，佢就係我覺得啦，佢自己會覺得應該係一個正義感比較重嘅官嚟嘅。咁佢又輕判我哋，佢又話其實我都好明白你哋嘅所做嘅嘢，教委公義啊咁樣。咁所以律政司就好興嘅嗰次，佢又直頭唔喺個官前面做複核，要上上訴庭，而家三個法官審我哋。咁呢一個咧，亦都有可能咧，又係以月計嘅監禁，因為你有一個案例咧，就係嗰啲即係本土派咧，曾經喺雨傘運動嘅時候咧，就撞玻璃啊，喺即係網絡嘅三條聲稱話有呢樣嘢，就撞爆咗玻璃，即係法國佬走甩咗個單。嗱，所以其實呢條你三單，咁我咧，如果一單坐四個月，我三單分開冇得合埋噶嘛，冇得話 因為根本係唔同， 係啦，根本就唔同案嚟嘅。如果同案有唔同罪咧，都可以叫做一齊同期執行。但係而家呢三單喺我嘅身上面咧，根本係冇得同期執行嘅。所以如果一單係計四個月嘅話，我起碼都坐一年。嗱，咁你嗱呢個係咪悲觀咧？我就覺得我唔係悲觀嘅，我唔覺得呢個係悲觀，我覺得呢一個係客觀，或者我嘅主觀。二，我是做一個心理準備的時候呢，即是說我是要面對這樣的監禁的時候呢，反而調回轉，我是鼓勵大家要繼續堅持行一個抗爭的路線， 所以其實我覺得我唔係悲觀，而我係好積極。我反而點樣，我係樂觀嘅，就係我覺得我哋要喺呢條線上面唔可以就咁即係走失啦。我哋要記得我哋背負緊嘅嘢啦，因為唔係就係我一個受罪啊嘛，而係好多個。即係呢一個所謂嘅清算行動，係我哋過去嗰兩年幾之前，哇好多人都又走曬出嚟，又做啲咁嘅嘢嘅時候，咁而家我哋要真係找數啦。到你找數呢一刻，我覺得尤其是我哋所謂叫做叫政治領袖啦，更加唔可以退卻，同埋更加唔可以有任何嘅畏懼。因為呢一樣嘢咧，對我哋日後即係長線嗰個嘅，即係俾香港人嘅信心咧，都係好緊要嘅。如果我哋都驚，如果我哋都思思縮縮上到去個法庭度，就為求減刑而認罪，或者係求個官輕判咁樣，咁呢啲我覺得係說服唔到香港人同我哋繼續抗爭。咁呢樣嘢我自己就即係已經叫做咩咧？做咗一個最壞嘅。我叫做最坏嘅做最坏嘅估计，就要做最好嘅准备，以第日我哋先至可以持久咁样去继续抗争落去噶嘛。呢个我觉得好重要，好紧要。 但系即系呢次判刑，你头先都讲咧，其实好多人嘅估算就系话六百九会透过呢一次。即系清算翻你班友啦，即系要你班友找数啦，会令到即系新出嚟抗争嘅人会有个 hesitation， 就系话你而家抗争成本好似同雨伞运动之前咧，好似付出嘅嘢唔同啦。你其实惊唔惊真系会吓怕啲人咧？ 唔系嗱，我觉得其实老实讲，你话同以前雨伞运动嗰啲唔同咧，就系、是、都系我觉得系唔系咁样嘅。点解咧？因为而家先系我哋真正找数时刻啊嘛。以前雨伞运动，我哋要 bear 啲乜嘢，我哋唔知噶嘛。求其出嚟话啊，顶催泪弹啊，然后经过一段时间就话啊，你做咁样做咧，其实系为咩光环啊成嘅咁样。其实一轮吵闹闹之后，到今日真正我哋要再找数嘅时候，我哋如果我哋呢班人企得稳嘅。就證明所謂咩光環論啊，甚至其實係你哋亂衝啊， 叫還你一個公道啦。 喂，我哋唔係咁樣。咁但係如果當然我哋退縮嘅時候，咁我哋梗係周圍喺度俾人話， 我當然會覺得 話落，唔係我唔係話你咁講，不過有啲人係會咁樣覺得嘅。所以譬如話，明你而家講三個出嚟，你就係講 CV 啊，威啊咁樣。咁但係我想話俾大家聽係有代價嘅，呢、這個就係代價啦。 威啊，冇代價。 YM 佢最近受咗个访问啊嘛，佢话惊死就唔好冲啊嘛，咁嘢都证明就系佢就系惊死咯，因为佢系冇冲啊嘛， 佢叫人偷光养晦啊嘛， 佢咪惊死咯，所以佢咪冇冲咯，呢个啱嘅，其实佢讲得啱嘅，咁嗱，你问我喺而家呢一个咁嘅时局咧，我觉得大家要必须承认嗰样嘢，嗱，我到我目前嚟讲，我觉得主流民主派咧，仲系唔系好。即系点讲啊？可能佢心里边都相信咗，但系把口里边就唔讲出嚟嘅。我就会讲就系咩咧？呢个系一个社会运动嘅低潮，一个政治嘅即系高气压，一个社会运动慢慢落嘅位置咁样。嗱呢一个咧系我哋喺2009年一齐，即系我系2009年开即系所谓叫加入呢个抗争行列啦咁样。我哋系未经历过嘅。 系啊， 2009年去到2014年，呢个系咁上嘅时期嚟嘅，嘣嘣声，越嚟越滚越多人。但系2014年嗰个梦破咗啦，或者系再之后你2015、2016嗰个选举梦再破埋啦，爆破咗啦，嘣一声而家跌晒落嚟。嗱呢一个位咧，连我都未经历过，我都唔知道究竟我或者我嘅战友系咪可以喺呢个低气压上边继续顶得住？嗱，包括我问阿财务。以我嘅理解就係連其實老實講，連長毛嗰啲都未經歷過。點解呢？嗱，2003年我哋話冚冚聲又係好犀利嘅咁樣，2004年都好勁啦咁樣，2005年當然又跌翻落嚟，但係嗰個跌咧係唔同嘅，嗰個跌唔係一個我哋抗爭失敗嘅跌，因為2003年我哋事實上係擁冧咗23條啊嘛，事實上喺2004年又哇揾到啲即係譬如你話啊長毛又入到去啦咁樣，嗱嗰個咧就真係叫做。休养生息时期啦，你2005、2006、2007、2008，当然喺呢几年里面系有一大大小小有某一啲嘅抗争嘅，包括譬如你话譬如阿土同阿郑大班嗰啲打领展啦，又或者嗰啲咩天星皇后啊，或者系世茂啊嗰啲咁样，咁但系呢一啲咧系跌咗落中间位啫，而家我哋唔同，喺雨伞运动我哋争取唔到呢样嘢成功之余，搞暴力嘅抗争又。爆破咗啦！呢樣嘢好清楚噶啦，啲人判3年監禁，全部冚唪唥嗰啲嘅本土派雞飛狗走，腳都軟埋。 我唔知一就黄台仰同埋梁天琦，我唔知佢哋嘅去路啦。老实讲，你问我，我都其实邓即系都虽然我同佢政见唔同，但系我都邓佢哋即系点讲啊？担心点解咧？我觉得哇，佢哋坐七年都好惨。即系老实讲，我有咁样嘅即系嘅感受啊。因为佢哋可能面对嘅系五至七年嘅监禁，一个年青人23、22岁坐五至七年出到嚟，差唔多30岁。即系我觉得呢件事系好恐怖嘅事，其实你对我嚟讲，我都未必承担得到。 唔系曾荫权坐完出嚟更加恐怖， 咁系唔系佢好似坐咗2个月啫嘛，出到嚟头发都白晒啦， 梗系啦。 所以其实嗱，我觉得而家咧，其实我喺唔同嘅地方我都讲过，亦都我写过文章。嗱，我觉得如果我哋讲所谓嘅抗争嘅前路，嗱过去喺嗰个嘅特首嘅选举。包括我同你都有唔同嘅意見、嗯、，OK？ 有啲所謂叫做原則派同策略派嘅意見啦，包括可能聽嘅人都覺得 係 咁。 其實我唔想係咁樣分嘅，即係你繼續講落先嚇。 嗱，咁咧我自己咧其實就覺得呢一個係一直以嚟咧喺民主派裏面嘅兩條嘅路線嚟嘅。一個咧就係講嗱，我唔係嗱，我希望大家撇除咗嗰啲。叫标签先，即系话，阿明咧就成日讲抗争嘅，就系、是、咧叫永续抗争啦。你就为咗抗争而抗争嘅，其实我唔系嘅， 要掉开晒。 如果有得，如果可以做到所谓谈判啊，和谈嗰啲咧，我觉得系可行嘅。但系个问题咧，我哋有前提嘅，譬如和谈、谈判等等呢啲嘢咧，你要有个好大力嘅基础。即系譬如话，如果系当时雨伞运动。我覺得我哋就可以去同佢進行一個和談啦。其實學聯同埋林鄭月娥嗰個所謂叫對話咧， 個平台 都 sort of 冇出現過嗰個平台， 係啦，都 sort of 其實是一個和談嘅一種。但係嗰個當然嗰一次嘅對話，我覺得大家做 show 嘅。然後之後林鄭月娥都冇成立咗一個嗰個平台，咁所以其實即係都係謊言啦。咁但係點都好，我哋都要知道就係我哋要建構基，即係話喺一個我哋有實力嘅底下去做呢樣嘢嘛。包括我嗰陣時，我哋支持五區公投。五區公投我哋就唔係話就咁問我點解我哋反對呢樣嘢，就係、是、反對民主黨就咁走入中聯辦去就咁傾㗎嘛。所以我就話呢樣嘢不如我哋尋求返廣大嘅市民去俾個實力去支持咗呢一嚿嘢，我哋先至同佢做一個所謂嘅和談嘅問題。咁而家咁你見到即係一直拉到條線落嚟，咁突然間嗱雖然胡志偉收返，但我相信呢樣嘢呢係民主黨裏面嘅，我知道佢哋裏面都喺度咬緊呢樣嘢。咁但係比較保守嗰派呢，就佢哋都會傾向相信可以即係就咁繼續去和談就 OK 㗎啦。要有一個好嘅政治形式，好嘅政治氣氛，大家唔好再吵啦，香港人都好攰㗎啦，諸如此類啦咁樣。咁嗱呢一樣嘢呢，我自己就覺得係我哋要小心處理。我小心處理嘅位置呢，就係而家嘅形勢似乎唔係俾我哋去咁樣做。你見到佢係從來都冇去俾我哋有個喘息空間嘅，包括你見到梁振英咁樣做。 嗱，呢度即係開始有啲討論。我其實係贊成你講有一個基礎，有一個前提，又或者有個氣氛底下咧，大家係應該坐埋台傾嘅。咁咩叫坐埋台傾咧？其實就係傾價錢。即係老實講，唔係講應唔應該傾啊？因為大家已經大家已經 agree 咗要坐埋睇，即係坐埋傾啊嘛。咩叫唔 agree 坐埋傾咧？就是说我现在扰乱你的系统，扰乱你的秩序，只在建制里面就令到你的建制机器瘫痪，我就直接不跟你谈了。即是拉布，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其实拉布是希望政府有些事可以坐埋谈，即是例如就是说我们有些议题我觉得是个分歧太大的，我们将这些议题摆在后面，大家没有分歧那些可不可以表决了先。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傾嘅一部分嚟嘅，即係當然就係話到最後就係政府唔撚理你啦，政府唔撚理你咪拉到天昏地暗咯。即係我明白呢個動機，亦都我覺得過去嚟講咧，我都覺得某程度上嚟講係都還執行到嘅，因為即係容許我咁講，曾玉成都叫佢建，即係都叫做一個係需要面子嘅建制派，佢唔會剪你剪得咁核突咯。但是你即是我相信你同意就是打好狗做呢，他真的是什么做出的。 不过我这个我要即是补充，其实老实说今日我们现在展报在这个财政预算案里面所谓的拉布呢，最伤害到这个的议事运作呢，那个其实叫曾玉成。 嗱，好多人咧都會覺得，因為啊，曾主席好 邊一單？ 嗱，曾主席咧啊，好好好人啦、啊、咁其實佢同長毛都有啲偈傾啦，不過佢哋又唔係佢哋冇乜私交嘅，純粹係大家同事之間就可以傾下偈啊，知係互相尊重咁樣啦。咁啊，周浩成个形象上俾人个感觉都好好。不过我想话俾大家听，今日我哋面临咁大嘅困境咧，好多都系周浩成做出嚟啦。第一，喺嗰个嘅预算案，而家我哋叫限时嘅辩论。嗱，喺限时辩论嘅话，其实就系变咗取消咗你拉布，因为你限时咯，已经剪咗布噶啦。其实系佢发明嘅，曾玉成发明嘅。而曾玉成亦都系佢发明咧，就系透过呢个议事规则第九十二条，无字天书，主席话乜就乜。而大家唔好忘记，就喺六月六一三嘅时候咧，即系话两年前，二零一四年六一三嘅时候咧，讲阿吴亮升啊，咁吴亮升好卵巴闭啦，咁佢又跟阿主席剪布啦，咁样系所谓嘅大主席，即系曾玉成， 就搞到 系保护佢，保护佢，即系话，诶，佢系有咁嘅权力去咩嘅？呢一个系冇问题嘅咁样。嗱，其实喺嗰阵时候已经个议会已经系搞成咁，所以今日。我都有一个叫做咩咧？ 即系嗱，我当然唔系帮周浩成讲说话，但系我话俾你听，即系大佬搞只会更加衰。我唔系话周浩成， 咁大佬搞系衰啲嘅，我都觉得。 即系有啲大家以往用嘅策略，都即系 so far so good 咧。我其实老实讲，我唔知道我系悲观定系乐观。我觉得嗰啲策略喺今届嘅议，即系又或者嚟紧几年嘅议会系完全唔 work 嘅。 嗯， 即系只要就系话你，譬如你话你而家可能就系休会啦。咁你拉咪可能真係博佢某幾項排尾嘅拉死佢囉。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可唔可以能夠出年九月返嚟十月返嚟嘅時候一開始就拉，即係我覺得冇一個任何派別嘅人就係話因為我為咗原則有啲嘢係個基礎我哋傾唔埋，所以我要拉兩個政府，啲樣嘢唔存在 嘅。 咁所以就算你系唔系原则派，即系我系其实好想掉开呢边标签，不过问题就系、是，即系我方便大家明白啦。就算你系一个非常绝对讲原则嘅人都好，你起码喺某些时候，你都要判断就系话，我做啲乜嘢系最高效率？你同唔同意先？ 嗯， 系啦。由呢一样嘢，我想讲翻落去就系话，游行嗰度，即系我唔系觉得游行冇用，而且我绝对尊重所有參與遊行嘅人，即係包括你同我講就係話，你只要而家夠膽話俾我聽，是打一個政治領袖，又或者一個 alliance 行出嚟話俾人聽，因為我哋要反對呢個不公義嘅小圈子選舉，不如我哋呼籲五十萬人參加大遊行，我第一個報名。 係， 我唔即係完全唔會同你油抱琵琶半遮面，但係問題就係話，唔該，你話俾我聽，你 set 一個 target 係五十萬人，唔係五十萬人，二十萬啦、你講。任何一个数目字，你讲到一样嘢就系话，我起码 convince 就系话呢个数目字嘅游行，就算喺游行嘅结尾唔能够有一个好实质嘅一个争取成果，即系你唔即系我亦都系一个好实际嘅人，我唔会觉得就系话二十万个人行出嚟咧，即系听日就即刻可以普选啦。但系我相信，如果呢一刻真系有一百万人系如果话俾你听，呢一刻你唔坐埋台同我倾嘅话，我唔翻屋企呢一样嘢，我相信系要一夜之间发生。但系问题就系话，大家嘅判断系咪一样啦？即系譬如你话俾我听，我嘅判断都系一样咁嘢嘅。不过我而家就发起一个一百万人翻屋企嘅运动，咁我就要问下我自己，我同唔同意你判断咯？咁你依家呢个时候你叫人唔翻屋企咧，就即系比较难啲嘅。但系你又唔系，我话我而家宣示就系话我反对呢个选举选举。我一个合理嘅一个目标，十万人、二十万人，我都可能觉得 50-50， 不如我去参加啦咁。但系你实际上就系话，你如果搞一个游行，你自己 set 一个 target 系太少人，又或者你自己判断都觉得呢个气氛唔会太多人参加嘅，有冇第二条路拣？譬如，不如迟两个礼拜先啦。即系我，譬如我做多啲宣传先。点解大家会觉得嗰时系觉得参加人民力量系一样比较进取嘅一个表达，又或者比较个取向咧，系因为从来人民力量以前嘅游行都系用好多时间去做舆论宣传，去做网台，去做个风潮出嚟嘅，即系有冇黄毓民都好，但系大家都系落咗成个月嘅时间，落咗两三个月时间去煲一单嘢，哪怕嗰单嘢系完全冇争取目的噶啦，例如乜嘢 打小人 、你明唔明啊？冇目的噶，纯粹就系揾啲官出嚟，喂，开心一下，揶揄一下佢，吓攞啲议题出嚟煲一下，等大家个舆论上边有啲嘢讲下，打小人打啲咩嘢啊？你搬出嚟都起码有啲新闻报下，又或者喺起码个 Facebook 上面有啲嘢传下，系咁啫。 你延遲兩個禮拜遊行， 嗯， 我哋催多啲人，嗯，原本你嘅目的係，即係原本你的目標係五百人又好，一千人好，我哋可唔可以就係話遲兩三個禮拜先， 嗯， 我哋煲大佢， 嗯， 即係我覺得咁咪更加好咧， 嗯嗯。Understood， 你講埋呢樣嘢，你講埋呢樣嘢。 嗱，其實我覺得我覺得你講得有道理嘅，呢，這個我聽得明啦。咁我哋應該係要做一個好啲嘅即係準備啦。咁但係我都希望你可以明白到，其實我哋有一定程度嘅局限。我哋嘅局限咧就係喺個時間上先啦。個時間上咧就係你遲啲，其實好簡單，過一個禮拜左右啦，我哋就五一之後好快咧就五二八咧就係六四遊行，然後咧就六月四號嘅時候咧就係，是，集會。咁由六四之後咧，好快就去到七一遊行咁樣。嗱，即係其實我 你覺得有啲密咧？ 可以係啦，我都覺得好密。即係所以 that's why 我先至話冇辦法啦。嗱，因為嗱 ，exactly， 我就覺得有啲密，你就即係有啲嘢老老實實十樣嘢，我分 priority 咯。有啲係重要嘅，譬如六四嘅，即係就算係出奶力吹雞，你都要吹多啲人。中 先都冇。嗱，你聽我講先。嗱，我哋而家咁啊嘛，喺三月二十六號之後，我哋咧就已經 OK 啦，我哋知道啦。嗱，上一屆嘅時候咧，我哋四月一有一個遊行嘅。 是 ,ok, 是即刻嚟嘅。我哋讲话咩西环反对西环治港啊咁样。大概好似都有几千人去中联办。ok? 咁嗰陣时呢我哋就一个礼拜之后就即刻有游行啦，嗰，那个星期日嚟嘅啫都系。咁，我其实呢老实讲呢一个政治形势系一个即系大家都好清楚，大家都感受到。真系人啦，疲倦啦，啊，你而家点都冇人嚟啦。譬如你326咁，其实你喂我哋今次喺326同上一届喺326呢，都系差好远嘅都系。 系， 系咪起码已经冇得出去？好似李卓人又出去拉嘢啊，又顶又顶 上届325系咪啊？唔系325， 系啦。嗱，即系冇呢啲嘢发生嘅时候，咁我哋就要问啦，就系，是，我哋要唔要有一个针对林郑月娥嘅一个行动咧？咁样，尤其是系咩咧？尤其是系我哋民主派之前讲话，我哋就系要反对林郑，同佢冇任何互信基础嘅。呢个喺声明好清楚噶。然后我哋又话啊，佢系 CY 2.0啊，扯线公仔啦，我哋唔能够相信呢个人嘅。咁如果我哋喺完咗个选举之后，再不停有啲报纸喺度系咁吹嗰啲和风。就話其實咧，我哋已經要修補撕裂啦，大家面對現實啦，佢已經做咗特首啦，其實佢就係林鄭月娥，大家咧應該同佢握下手，就佢俾乜嘅時候，大家同佢傾下啦。 冇辦法咁主張嘅， 唔係啊，民主黨係就咁咯，唔係真係咁啊，民主黨就係咁啦。 民主黨有啲人主張啫， 咁佢出咗嚟講添啦，直頭係阿楊岳橋都直頭係認同咗話嗰個特赦論啊嘛，其實背後嗰個嘅即係嗰個 mentality 咧，就係講緊我哋係時候要和解啦，要休息啦。其實老實講。呢样嘢再追溯，其实就系喺特首选举大家所讲嘅休养生息论啊嘛，其实系一条线嘅，即系主流民主派咧，其实佢哋都冇乜变过嘅。嗱，我哋亦都系，我哋就嗰阵时系咁搞林郑啊，系咁，即使其实三个我哋都搞，咁我哋亦都今日就话俾大家听，继续做呢样嘢。嗱，点解我哋一定要喺嗰度？除咗时间性之外，第二样喺呢个咁样嘅政治嘅风潮底下，我哋完全，尤其是我哋之前嚼得阿林郑咁犀利，你话如果我哋一粒声都唔出，喺四月系静嘅。咁点搞？咁点搞？咁啊，即系话俾成个香港听，系真系大和解噶咯，要 系 时候咯。 系啊，即系我帮你话，简单嚟讲，嗰个策略上有需要啦。系啦。 嗱，我系乜？我话俾你听啊，唔系我或者长毛，当然啦，我长毛或者包括所谓自决派，包括人力，我哋系三月二十六号之后冇几耐，我哋就话我哋想搞游行啦。我其实我哋想四月一嘅，本来嗰阵时揾民阵。但系我同欧乐轩讲，咁然后咧欧乐轩就开咗个会去倾，点不知咧民阵里边咧，我相信呢啲主流民主派嘅政党啦，就反对，因为佢觉得示威即是示弱，咁即系好似同你啊或者同其他人个睇法有啲关系啦。好啦，嗱呢个都唔紧要，咁佢已经取消咗个游行，咁你一粒声都唔出，我哋话哇好大镬噶咁样，唔得咁样。嗱呢样嘢唔好话我哋呢一班所谓叫做原则派，姚松炎佢都系所谓即系三百家里面嘅人啦，策略派啦啩。姚松炎喺有一次呢一个嗰啲横州嘅居民嘅示威，佢自己喺隔篱都同我讲话，而家有冇搞错啊？我哋之前闹林郑闹得咁犀利，而家好似冇晒影嘅，唔出声嘅，完全唔得㗎喎咁样。即系老实讲，我觉得系冇办法嘅。你一定要话俾即系人多人少都好，你起码呢个社会有一点咁嘅声音， 令到佢擴散啦。你起碼話俾社會聽，所以我哋唔同意所謂嘅大和解論。我話和解嘅前提係必須有一個制度改革等等啦。嗱，呢啲所謂嘅主張嘅重申唔係唔重要，因為喺嗱可能平時嘅話梗係唔重要啦，因為屌你咪真係又係講翻嗰啲嘢。但係呢一個時候重要，就係因為呢一個時候就已經有另類嘅聲音壓過嚟，我哋唔可以唔頂翻上去。 好啦，轉頭同你再詳細講呢樣嘢。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